对应人体的就是地户开，或者叫什么呢，叫破门啊，破门啊，这个破不是破坏的破啊，是魄力的魄，是不是？我们经常讲啊，说某位领导啊，做事啊真有魄力，是吧？还有呢，我们好多老姐姐啊，就埋怨自己的丈夫啊，说自己的老头哎办事不行啊，太磨叽了啊，一点魄力都没有。所以魄力啊是形容一个人做事啊英明果断，是不是啊？哎，有魄力啊。那么实际上有没有魄力，从一件事就能看得出来，就是你早晨某时上厕所的这个生命生活的现象，是不是啊？如果你便秘，你想有魄力你都没有魄力。所以啊，人体的生命结构，脏腑本能，它就是人的生命的本能和能力的一个体现，是吧？我们经常啊，有那老哥哥老姐姐来找到我说，人上了年纪了，怎么改大便的力量越来越小啊？包括排大便越来越细。你看那小孙子，是吧？呵，那大便拉得嫩粗。哎，在这儿请大家做一个记录。啊，虽然有些不雅，哎，但是却很说明问题。排便的力量和你那便条的粗细，直接反映着人肺和大肠的魄力是否充足。足的人一鼓作气不便秘，排得畅快，足的人排便特别粗，是不是啊？所以为什么人到老年上厕所那大便越拉越细啊，哎，都是肺的魄力不足了。哎，这样的人呢容易气短呢，早晨起床呢三点到五点容易惊醒，饮食睡不踏实，皮肤粗糙，容易得尿道炎、膀胱炎。你看，所以中医研究五脏，它不是五个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它是整体协调，相互作用，相互的影响。那这个大家一定要把它记住了，是吧？那么魄力是不是可以通过锻炼得到恢复呢？或者说怎么锻炼才能提高人的魄力呢？一说到锻炼呢，我们又要说锻炼的本质，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所以啊，我们在健身房，是吧，包括呢我们在操场上跑步，你这样的一圈一圈的锻炼身体，强壮的只能是筋骨皮肉。那么反过来呢，登山望远，是吧，河中游水，经常的踏青远行，和大自然亲密无间的接触，包括采取中医导引之术，叩齿提肛之操，吞津咽液之法，这些练的是人的五脏，是人体内在的气机的调达。所以啊，我们常说练气，人练气绝对不是为了练气而练气，气是人体的生命功能。我们对人体的气机的调整，中医导引之术，对气息的调整，绝对不是为了调气而调气， 一定是通过气的运转和调整来增强改善脏腑的功能。所以人的魄力不足可不可以得到锻炼？可以锻炼。是跑步吗？不是。是打乒乓球吗？也不是。说那是什么呢？啊，登山远望，是不是？所以在这儿呢，那个中医和西医他就又出现了认识上的矛盾，是吧？什么矛盾呢？哎，慢性支气管炎发展成为阻塞性肺气肿，是吧？肺气肿的病人发展到肺心病，形成了肺大泡，甚至呢吸着氧气，人气也喘不匀乎了。到医院了，大夫说打针吧。打啥呀？挂瓶子，挂抗生素。结果越挂越重，输液多了增加心脏负担，反而加重了心衰。说医院打针都治不了了，那咋办？插氧气瓶子吸氧吧，吸氧也解决不了，所以病人就只能回家养着。出院的时候大夫还丢了一句话，说呀，那个肺气肿啊，肺大泡啊，你回到家呀一辈子也好不了喽。所以呀，也是因为医生这一句话，让好多的病人丧失了生存的希望。说人活一口气儿啊，我这口气儿都喘不上来，靠着氧气瓶子活，我还能活多久啊？而这样的人都是不懂中医。不懂不要紧，你只要听话，哎，你就会得到改变，是吧？四川成都有这么一个老哥，肺心病，氧气瓶子搁医院租回来了，原来是租氧气袋，后来不管用，氧气瓶子了，一氧气瓶子押金好几千块，是吧？租回了三年呢，天天离不开氧气，上个厕所离个氧气啊几分钟，那人呢就呼气带喘的，给我打电话也是敞着氧气瓶子来说话，那说话都不是一个调。给我打电话我就告诉他了，不是，你做好归西疗法，半个月喘气匀乎啊。我估摸着啊，这老哥当初听我这话的时候啊，也是一半在听，是吧，一半不信。但是就是事隔半个月的时间，老哥把电话打过来，果真是拔了氧气在跟我通话。结果不到两个月彻底告别氧气瓶子，氧气瓶子在家里放了三年，退回医院拿回押金。所以告诉大家，归西疗法对心衰、对肺心病作用特别的可靠，这就是中医导引之术，调气息以强脏腑的作用，是吧？那有的朋友说那是功能性的病，你要器质性就不行了呗。无独有偶啊，在陕西西安，是吧，在辽宁沈阳，肺大泡啊。说什么叫肺大泡啊？我们的肺泡啊是很小的泡，是吧？如果长时间肺气肿，就呼气带喘的，肺里边淤存的残气就越来越多，就会导致个别的小肺泡畸形变大，气球吹到一定大的程度就会爆炸，肺泡过大，肺大泡也逃脱不了爆炸的危险。那么一旦肺大泡爆炸了，人的这个肺他就撒气了，肺一撒气，胸腔本来是负压的，你喘气还容易，你一旦肺撒了气，气胸了，那人呼吸就更困难了，就好比站在高原上呼吸一样。所以呀，西安的大夫是吧，沈阳医科大的外科医生都让这样的病人说，你赶紧开刀把那肺大泡给你手术摘掉， 不然一旦气胸就麻烦了。那这样的病人往往都是呼吸功能衰竭，你不手术都倒着气儿，你再让手术家里负担很大。哎，结果呢这也是来操练了归西疗法。还怎么着啊，三个月再到医院检查，不是三个月起效，是七天半个月这气儿就倒匀乎了，脸就不胖了，腿也不肿了，三个月再去检查，造那个 CT， 哎，医生说你那肺大泡呢，是吧，肺大泡哪去了，啊，肺大泡已经吸收了。所以这个就是器质性病变，零件坏了，在一定程度上的通过归西疗法，不但可以消肺气肿，可以止心源性的哮喘，对肺大泡的减轻缓解和去除也是大有帮助的。所以在这儿呢，就希望小方法大文化真作用，你不做你就光是这么说，那你就只能跟听笑话一样，你不实践你就永远不知道它的好处。哎，这是肺和大肠饮食和卯时的养生之道。但是大家还要注意了，人的十二条经络对应人的十二个时辰，养生环环相扣，养生环环相连，子时益阳生，这是胆经，阳气升腾以柔肝，这是丑时肝血养筋，寅时肺经当令气血二次输布，这是气血的重要分配阶段，卯时起床，天门开地户开，糟粕垃圾排出来，排出来干什么呢，哎，通道，是不是啊，那句话怎么说呀，叫无屎一身轻啊，啊，有人打过比方，是吧，说一天呢不上厕所等于抽了三包烟，三包烟的毒素，所以说你天天早晨上厕所，那你体内就是无毒一身轻的状态，所以早晨的第一泡尿和早晨的第一泡屎，你排出去的垃圾是最多的。同样啊，卯时的下一个时辰叫辰时，啊，辰时是吧，中医说啊，辰龙巳蛇，辰时是胃经当令啊，胃经当令，所以人的这个胃口啊了不得，是不是，胃口了不得啊，我们看着人那个喝啤酒脚踩着箱啊，喝啤酒比赛，一个人能喝一箱啤酒，大家算一算啊，这一瓶啤酒是600多毫升，两瓶啤酒就一升啊，一箱是24瓶，你说胃一箱啤酒喝了没上厕所12升啊，半桶的水呀，你看这胃多能容纳，了不得。同样呢，人这个胃呀，为什么要用辰龙，用这个龙来形容这个胃呀，这大家要知道，胃为五谷之海，气血生化的源泉，所以这个龙啊是能呼风唤雨的呀，是不是啊，十二生肖属相当中什么鼠啊牛啊虎啊兔啊蛇呀、啊、马呀、啊、羊啊，大家都见着过，可是谁见着过龙啊，有的朋友说那都是神话故事，我们没见着过，那就是蒙人的，那就是没有，这句话不对，眼见为实，你没见到的东西不一定没有。 以下是广告时间。乐健阳光牌辅酶 Q10 软胶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保健食品，国食健字，即2015-0480。 本品是以辅酶 Q10、橄榄油、蜂蜡、明胶、甘油、纯化水、二氧化钛、柠檬黄、诱惑红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过敏体质人群。注意事项，本品不能代替药物，服用治疗药物的人群食用本品时应向医生咨询。广告批准文号鲁石建广审生地号。以上是广告时间，老师您好。 大家说了沉龙似蛇啊，什么叫龙啊？是吧？这龙啊长着像蛇一样的身子啊，像牛一样的脑袋，像鹿一样的脚，是不是？哎，像鹰一样的爪子，是不是？了不得，这四不像啊！哎，这就是中国人啊传统心目当中的叫圣兽啊，圣兽。所以中国人啊都以龙的传人啊炎黄子孙来作为自居啊，这是让中国人都值得骄傲的。子时胆经当令，子属丑牛啊，丑时肝经当令，这有吉祥物是老黄牛啊。寅时呢，寅时肺经当令，这有老虎啊。卯时呢，大肠经当令啊，这有兔子。唯独这个龙啊，它不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动物，为什么要用龙啊？因为龙了不得啊，龙能呼风唤雨啊，龙能变幻无穷，是不是？哎，所以说它四不像，它就具备了什么呢？哎，各种动物的一个优势，能上天，能入海，能喷火，能布雨，所以这龙了不得。那为什么以龙啊作为辰时的这个吉祥物啊，作为辰时的这个长官啊，这个我给大家来说说。所以十二生肖十二个时辰啊，不是谁脑瓜一热想说怎么着就怎么着的，它里边蕴含着文化。子时老鼠，老鼠虽小活力无限，所以那个鼠疫是国家头号瘟疫，对不对？在全国在全世界的都是第一号的，就是因为老鼠的这个传播性太强。那丑时这个牛呢，牛是有力量的，这个牛倔强啊，是不是 啊牛倔强啊。而且呢中医上说叫左青龙右白虎啊，哎，所以啊这个拓荒牛它积极向上的这个精神也表示了肝血往上走，是不是？白虎肺呢来肃降，说下山之虎是最凶猛的，是不是？那么龙，哎，请大家在您的本上写上一句话，得胃气则生，失胃气则死，有苗不愁长。所以这个胃呀，它是潜力无限的啊，潜力无限的。我给大家昨天举例子了，说一个人喝了一箱啤酒没上厕所，都撑在这个胃和肠子里，看胃的容纳无限。这个胃的肿瘤的病人，给胃切除二分之一的、三分之二的、五分之四的，这胃啊，手术后就剩五分之一了，还能正常的生活，甚至调养得当还能长寿，可见这个胃啊是变化无穷，是不是？所以辰时胃经当令，春雨贵如油。所以早餐这个饭是最重要的。辰龙也体现出了 脾胃为人体后天之本，有了胃口，胖子能变瘦，瘦子能长肉，这就是脾胃的调和。没了胃口，100多斤、170-180斤的人，把胃给伤了，能瘦的皮包骨头。所以人的生长发育，我们常说民以食为天，那这个天的口在哪儿？就在这胃口上。所以以龙来进行命名，也体现了人们对这个胃、对晨食、早餐的重要性。所以呀，今天借助十二正经养生，是吧？哎，提倡全国人民重视早餐营养，是吧？这有时候呢和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不大合啊。就现在那个上班族啊，早晨呢就不吃了，有的呢家里有孩子的，早晨就喝袋奶吃个面包就对付了啊，中午吃点好的啊，大餐都留着晚上吃呢。实际上啊，那都是错误的生活习惯，是违背于自然养生之道的。因为养生上说叫过午不食啊，啊，过午不食，什么道理啊？过了午时，人体内的阳气就虚了，自然而然的脾的运化能力也就差了。所以过午不食不是过了中午不让吃饭，而大家过了午时就不要狂饮暴食，这样才是健康的一个保障。那么人最该吃饭的就是早晨的晨食，7点到9点之间。前提条件是你卯时就起床了，传导之官的大肠把废物垃圾排干净了，你才有胃口的开。反过来，你早晨睡懒觉了，而且还便秘了，一张嘴满嘴口臭，我就不信你能有胃口吃东西。所以胃火，口臭就是胃火。好多人往嘴里喷香水，好多人吃口香糖，好多人刷牙，谁把胃火去了？去不掉，它不是口腔的病，胃火是胃的病，根儿在大肠。所以便秘的人都口臭。所以我给大家一小方法，我说饭后吃一只香蕉，或者饭后呢来一只苹果，饭后呢来个水果餐，既能清泻胃火，又能通导大肠。所以十二正经是环环相扣的。就像我给那个痔疮的朋友讲，说你开刀啊，痔疮开刀开800回也开不好。为什么呢？因为是他上级单位出毛病了，是不是啊？你天天治理河流污染，上面化工厂天天排毒，你拿什么治理啊？所以痔疮的根儿在上游，是吧？胃火的病在下游，叫逆流而上。所以大便通不通就影响到你有没有胃口，对不对？哎，这都是相互关联的。所以养生啊，就要学这个关联性维生素使用表。那个只不过是药厂卖维生素的一个促销手段。如果你把人的病症都对号入座的成了缺了某种维生素的话，那么你就等于把人当成了化肥种庄稼，是缺钾呀还是缺锌呢？对不对？你给庄稼上再多的化肥，没有阳光雨露，没有风调雨顺，没有土壤，没有气温，你那庄稼能丰收吗？所以什么叫维生素？什么叫微量元素？就是说它起到的是调料的作用。光有咸盐没有黄瓜辣椒，你拿什么炒菜呀？你喝糖盐水啊你啊。所以现在有些人啊，为了销售促进维生素的买卖，人为的把人体疾病单一的往维生素上靠，这是对科学的一个误读。 同样，就像前一段时间，这得两三年前了，有人居然把糖尿病说成是病毒感染所致，而且居然发明出了专门杀灭糖尿病病毒的药物的闹剧，这是拿公众的智力当傻瓜，是不是？所以当然了，没有文化的人可能会被欺骗，懂养生有知识的人可能就会付之一笑，这不是我们公众的宽容心，是吧？而恰恰是对伪科学的一种放纵，是不是？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养生啊也要讲公信力。什么叫公信力？就是它的科学性和大众认可水平的提高。所以在这儿我告诉大家，人身体得病喝缺维生素有没有关系？有关系，九牛一毛的关系，不要片面夸大。所以维生素既治不了病啊，也不要把所有的疾病，甚至于把糖尿病的形成、高血压病是吧、肿瘤都跟缺维生素挂上钩，那个不单单是可笑，应该叫可悲。我给咱们所有广播听众朋友再做个提醒啊，不要宣传，不要夸大维生素的作用。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老师您好， 接着给大家说十二正经养生。辰龙四则脾胃的养生文化，我们先给大家说说这个脾和胃，它在中医文化当中它的生命功能所在。脾为五脏当中的一个重要脏器，我们把它叫后天之本。脾和胃是相表里的，所以呢我们中医常说脾胃，脾胃，脾胃为人体五谷之海，气血生化的源泉，是人的后天之本。老话说的有苗不愁长，是吧？其道理就在脾胃这儿。那么中医诊病治病当中也常说，得胃气者生，失胃气者死，也道出了脾胃功能的变幻无穷对生命健康的重要的影响啊，生死之间的事啊。那这脾和胃到底起什么样的作用，大家要知道啊，脾主升，胃主降。说到升降这儿，我以前给大家讲过，和推任脉相互匹配的有一个五脏的调和法，叫悬浮。那有些朋友理解为叫转着圈推肚子，那怎么推呀、啊？张大夫说了顺时针，李大夫说了逆时针，王大夫说了顺时针推一百下，逆时针再来一百下，是不是？哎，那到底谁说的对呀、啊？顺天时者生，逆天时者死，是不是啊？那古代的封建帝王口气大，是吧？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敢怎么说这么大的话呀？他当自己是谁了？啊，他把他自己当天了。 说养生当中的仙是什么？他不是皇帝，就是刀法自然的规律。那么人体的规律是什么样的？人体气血运行的规律，去过药王庙的人，拜祭过孙真人孙思邈的，都见到这个阵势，说圣人骑于白虎之上，左手擎着一条青龙，斜着骑在白虎的身上啊，这叫什么？这叫左青龙右白虎。什么叫青龙啊？青主肝，左青龙就是告诉大家人体左面的气血是往上升的，这是中医他的一个说法，而无形当中呢和人体解剖学有一定的切合。右边呢右白虎，白虎是肺脏，右边呢是往下降的，所以自古中医便说左肝右肺。结果呢刚喝了几天洋墨水，解剖学还没咋学明白的人就大笑中医的无知，哎，中医太糊涂了，说人开肠破肚解剖都看着了，肺在上面呢，肝在右侧肋下呢，他自认为他发现了新大陆，他自认为他发现了真理。实质上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么多的外国科学家，经过那么多的尸体解剖实验，开肠破肚之后，经络没找着啊，是不是？经络没找着。结果呢说经络是伪科学的，后来呀，科学发展了好多年，那个西医中医研究出来的电生理了，结果研究出来了活人身上有经络，死人身上没经络。什么道理啊？就是经络只有人活着的时候它是通的，因为中医说的很明确呀，经络者内连五脏六腑，外络四肢百骸，决生死调百病，不可不通，是吧？不可不通啥意思？活着就得通，死了就不通了。所以说你在死人身上做解剖，你能看着经络？你看不着啊。哎，所以中医说的左肝右肺指的是人的经络气血运行的规律，而不是你外行人就看那么几个零件。同样在这儿我们还要知道中医的领先于时代的高明之处，这个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对人生命的一个研究认识。所以学中医啊和哲学融合起来是特别有趣的。那么下面呢，大家需要把这句话写到本子上。人的身体结构决定着功能和命运，反过来功能它的作用又影响着结构的变化。这么说有点太抽象了，是吧？说达尔文吧，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上说啊，人的直立行走，人的使用工具，人的劳动，就奠定了人和猴子的本质区别。所以人和猿和猴子是同一个祖先。为什么人会发展成为万物之灵，而猴子却依然在树上摘桃子呢？人的身体生命结构决定了人的命运，人对身体生命结构功能的使用影响着它的发展，这叫生物进化论。那么既然现代医学都认可这个生物进化论，那么用进则废退，用的多了就是劳损，所以累出来的病你吃着止疼片还在累，就会把骨头累折， 就会把关节累断。那为什么不借鉴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上来讲，我们用合理的方法来使用它，用现代中医的中医导引之术合理使用恢复功能。但是现在好多西医还在摇脑袋，但是中西结合天人合一已经实现了，运用养生的方法，归西疗法解除肺气肿，去掉肺大泡，通过叩齿提高实现人的强迫性睡眠，是不是？通过食疗加中医叩齿提肛之操来解决骨头的老化和退行性改变的问题，是不是？有些人说这些是创举，有些人说这些是夸张，还有些人说这些是迷信。那么我只相信事实，我只相信病人的感觉和医生的 X 光片诊断报告。实践，科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养生它究竟能创造多少奇迹，我不用去夸大它，任何一个医生也不要轻易的去否定它和抹杀它，让科学事实来给我们谱写新时代的中西结合天人合一的养生的事实篇章。好了，咱们别跑题回来。左肝右肺，肝主生，肺主降。生的是什么？生的是清，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什么叫清？清就是干净的。所以人呢，左眼睛比右眼睛的视力就好，对不对？你那近视的左眼睛戴的眼镜度数没有右眼镜的眼镜度数大，对不对？哎，左耳朵比右耳朵它就灵，所以人老了耳朵背耳朵聋啊，哪个耳朵先聋？右耳朵。一个人是巧合，两个人是巧合，十三亿人还是巧合吗？所以说到现在我们也不得不钦佩我们祖先的智慧和英明。好，下面说降浊。清以成气，浊以成形啊。啊，浊气下降，人的右手比左手有力量，人的右腿长得比左腿就粗壮，是不是？所以人得关节炎得骨质增生的左边的腿先于右边的腿得病，为什么呢？因为浊气养的是人的形体和滋养，这是通过人的整体上来说。好，说完了宏观，说微观，下面咱们回到脾胃上这儿来说升和降。脾主升啊，脾主升，生清啊，生清。胃主降，降浊，是吧？那么脾不生清，胃不降浊，会出现什么效果？会出现什么效果？就会出现反流性的食道炎和反流性的胃炎。老百姓的俗话叫什么？叫烧心。医生的说辞是什么？说胃酸太多，你得吃碱性药。所以听博弈论坛，就听里边的真理。请大家在本上做记录。反流性胃炎和食道炎，不是胃酸多少，而是门没关好。啊，门没关好。是不是？什么门啊？胃肠道里边好多的门，是吧？喷门是胃的上口，幽门是胃的下口，往下里边还有胆囊的门，十二指肠的门，阑尾的门，最底下还有肛门。养生入世当中有一章节叫叩齿提肛吞津咽液法，一个方法管了身体十三道门啊，十三道门啊，从口唇到牙齿，说的小是十三道门， 说的大是36000道门，包括你身上每一个毛孔。所以这就是中医养生，把人当成小宇宙，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啊，所以有人说中医养生只能养大面，不能养小的。每个汗毛孔我养生都给你养了，还不够小吗？这就是中医的整体观念，是不是？小宇宙和大宇宙的观念。那么今儿呢，咱就给大家重点说一说反流性食道炎它的根源所在。病在脾胃，根在肝胆啊，根在肝胆，是吧？贫血的人那嘴唇老是苍白色，我告诉你，脾虚，是脾不能生，所以面色萎黄，贫血之症中医叫黄症。脾不能生，那胃它就降不下去，一张嘴满口恶臭，口臭喷香水没有用，吃口香糖也没有用，吃啥？饭后吃个苹果，平时喝点开胃汤，一打嗝就加重，放了屁就好转，是吧？何以生清，就要先降浊。所以还有一个清气不生的道理，就是慢性结肠炎吃啥拉啥，大便不成形，或者严重的腹泻都拉水了，我告诉大家，那拉出去的都是营养，是不是？哎，所以啊，长时间慢性腹泻的人是吧，光吃止泻药是不行的，一定要调理这脾的生清和胃的降浊的作用，是不是？那么反流性食道炎，我刚说了，胃酸没有错，错在门没关好。那胃酸是干什么呢？胃酸是来消化食物的，所以胃酸越多，人消化食物的生命活力就越强。但是呢，在不恰当的时候，你做了不恰当的事儿，那就是病。比如说，有些朋友问我，维生素到底饭前吃还是饭后吃？他说，有的医生说饭前，有的医生说饭后。我告诉大家，都说错了。为什么呢？你饭前吃，胃酸还没有分泌，你拿什么来消化维生素？你饭后吃，吃饭已经结束了，消化吸收的工作也完成了，你没有搭上末班车，你维生素又有什么作用？所以维生素应该什么时候吃？吃完第一口饭就应该吃。所以维生素是食物当中的营养素，应该饭中间吃，就和咱们喝虫草酒要佐餐而用的道理是一样的。控度的喝酒是病，吃完饭了再喝酒也是病，一定是佐餐而用。那么维生素是食物当中的营养，你脱离了食物而单纯的强调营养，就好比一只啊从枝上已经折下来的花儿，即使它再漂亮再娇艳，它已经没有了生命的气息，因为它已经被折断了。所以脱离了食物的，脱离了食疗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单纯的补充，对人的生命健康是毫无意义的。所以好多人把钙片把维生素当药吃，最后吃的结果就是没有效果。应该怎么吃？一定是当饭吃，在你吃饭的时候佐餐而用，这是营养元素的用法。道理在哪？道理就在这儿，是不是？那么反流性的食道炎和胃炎啊，是怎么得的？习惯造病。什么习惯呢？不吃早餐的习惯，是不是？老吃零食的习惯，吃饭乱说话的习惯，吃饭看报纸读书，吃饭生气的习惯，就让你的胃的喷门和幽门 他摸不清什么时候该宽，摸不清什么时候该关，这开关就紊乱了。所以不恰当的时候乱开门就是反流，不恰当的时候乱关门那就是梗阻。所以刚才我讲了，正确的功能使用对人体的器官的结构是一种养，长时间的错误的不正确的功能的使用造的就是人的病，是不是？所以反流性食道炎和胃炎应该从哪儿调起？哎，大家做记录，胆囊炎7+1疗法调的就是食道炎和胃炎。所以磁疗脚垫的中脘穴使用，饮食的良好的习惯，开胃汤的应用，敲肝胆经的应用，包括中脘穴一按铃调节肝胆脾胃4个脏腑的作用，大家都要把它学好。所以这又有人问了，说反流我吃饱饭推肚子怎么样啊，推任脉啊？不可以啊，反而会把上门给推开了。所以推任脉吃饱饭1小时之内不能推，是吧？所以推任脉人正饿的呢挺难受的时候也不能推，是不是？他说这是原则。 以下是广告时间。乐健阳光牌辅酶 Q 10软胶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保健食品，国食健字记2015-0480。本品是以辅酶 Q 10、橄榄油、蜂蜡、明胶、甘油、纯化水、二氧化钛、柠檬黄、诱惑红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过敏体质人群。注意事项，本品不能代替药物，服用治疗药物的人群使用本品时应向医生咨询。广告批准文号鲁石建广审生地号。以上是广告时间。老师您好， 这12正经养生啊，咱们给大家重点的介绍了反流性的食道炎，是吧？反流性的食道炎，好多人呢都在治胃酸。实际上我告诉大家，如果你用药把那个胃酸都治了了，是不是？那么您会得一种心病，比反流性食道炎要重10000倍。是什么病比食道炎重10000倍啊？食道炎再重它就是个炎症，而如果用碱性类药物把胃酸综合，胃黏膜不再释放胃酸，就像土地上不再长草，土地就会沙漠化。那么胃黏膜不分泌胃酸了，它的功能就会萎缩，所以就会得上萎缩性胃炎。一旦萎缩性胃炎常化生，那个就叫癌前变化。胃癌和胃炎来比，哪个要命，哪个轻，哪个重？10000倍。这里是加着水分的，还恰恰是啊，言过其实，还是严重要害呀。所以大家仔细掂量。所以好多反流性胃炎的人为什么会制成食道的肿瘤和胃的肿瘤，这个不是疾病的发展，都是错治乱治的结果。因为胃酸是本来所固有的，是自然成分，所以自然的东西不得病，而违背自然破坏自然的却要得病。这也是现在科技发展了，社会进步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为什么癌症肿瘤却成了危害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心脑血管病又后来者居上，又占了这个头号杀手的位置？什么道理？都是违背自然生活规律，人们所要付出的惨重的代价。那么既然反流性食道炎不是胃酸的错，那是谁的错？ 哎，是开门关门的错，是不是啊？就是喷门幽门的关闭的不协调。那我们寻根溯源呢，这门的开关的不协调又是由谁来影响的？由胆囊，因为胆囊是整个消化道的核心，是不是啊？中医说叫肝气犯胃嘛。那么好端端的胆囊为什么要和胃和食道过不去啊？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实际上并不是胆囊要自相残杀，胆囊和胃和食道本是同根生，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呢？实际上我说了，不是胆囊的错，而是违背自然规律，透支健康要付出的代价。所以吃完了饭就忙着干活，是吧？吃完了饭就忙着劳动，就会导致胃气上逆，就会导致呢胆气肝气犯胃。吃饭的时候本来是应该食不言寝不语，吃饭的时候你去啰里啰嗦，吃饭的时候吵架惹气拍桌子，再加上饮食的不节制，是不是啊？大口的吃是吧，囫囵吞枣还没有咽好，是吧？或者吃的什么呢，哎，荤素不搭配，是吧？这都会导致反流性的食道炎。所以食道炎呢，它的治疗既不要用碱性药物制成萎缩性胃炎，又要消除这个症状，那么给大家开具三联疗法。哎，一说这三联疗法，好多朋友很熟啊，医院也有三联呢。啊，医院那三联是奥美拉唑加消炎药，那是杀幽门螺杆菌的。那么今天我来正式通知大家，长时间乱用抗生素也会导致胃肠黏膜的萎缩。所以呀，幽门螺杆菌是杀不干净的，食道炎调制的三联疗法，这第一叫治酸。刚说了用碱性药来中和胃酸，碱性药过多会导致胃肠穿孔，碱性药用的过多会导致胃黏膜萎缩，怎么到你这还治酸呢？没错呀，庄稼不施肥它长不壮，化肥吃多了致癌，但是农家肥你用的再多它也只会导致土地肥沃呀。所以治酸还是要治，但看你用什么治。我们不用药，我们用的是花生米，红皮的小粒的生花生米嚼着吃，花生综合胃酸和唾液充分搅拌，嚼细了还能补养胃黏膜，尤其是花生那个红衣要生的啊，又能止血消炎定痛，来形成胃黏膜的一个保护，食道黏膜的一个保护。所以食道炎的三联疗法，这是第一联。第二联呢，哎，中脘穴贴磁疗嚼垫，这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如果哪个老中医告诉你说哪个穴位治什么病，为什么现在